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周二的清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来为各位送上第一声问候。今天早上呢，我们要请出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女生了。 是谁？ 你听到这样的风格有感受到吗？ 我感受到她应该是非常 有 需要的吧。 对，最近我们有经常提到她，因为她马上就要发新专辑了，而且昨天还上了热搜，是因为最近呢跟粉丝在台下演唱会互动的时候频频被粉丝吓到。她就是啊的 Jolin 蔡依林，来听万花筒。 一花一世界所放在瞳孔里，不规则的足迹带我来到这里，任你时光让爱被照亮纤细，携手前进正是所有欢迎，旋转走进视线里的光影，微笑编辑与梦对称的图形，我在最近的未来是倒影，宇宙是面冷静，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一时的小决心，永恒的不确定，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携手前进，爱若是一碎冰，后转变形也要构成风景，最近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我才最近的未来 时代，用歌声定义了下一个时代的 Jolin 蔡依林，最近在新专辑当中也推出了自己关于美丑的一些想法，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美还是丑关你什么事？这个人生态度也真的是很厉害。 这是什么想法？这就是关你什么事儿？哎，这不就是我上次说的，应该在微信当中点那个赞，就是加那个键吗？ 加什么叫、哦、关你什么事儿？关我什么事儿？ 对， 就除了点赞之后、 啊、 还有关我什么事儿啊这样的想法。对，最近的蔡依林上热搜是因为自己啊在演唱会上跟歌迷互动的时候非常好玩的一些视频又被截下来了。 对， 突然发现说这届歌迷真的好厉害啊， 歌迷大叫，就是其实是两个歌迷，但是两个歌迷呢、嗯、就是他们俩的声音是此起彼伏 啊。对对对， 一个叫蔡依林，一个叫蔡依林说你给我过来，但是加起来就是蔡依林你给我过来。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每唱到一首歌中间的部分，然后甩给所有的观众的时候，大家都会齐唱啊啊。然后我们在想到了之前戴佩妮把话筒交给歌迷之后发生的那惨烈的一幕，发现说哎，这些歌迷真的还挺不错的哟。 主要是当时静瑜没有坐在 VIP 台上，对不对啊、嗯？如果你坐在 VIP 台上的话， 就我中华小曲库啊，肯定就没有歌手什么 事了。对，你当时肯定就会大叫张总， 张早啊，各位来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五点钟南郊观音台的气温是-2.0度，受到了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的本市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昨天下午呢，市气象台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又开始有大风了哈。外出呢请大家来注意一下防风以及防寒。另外呢最近呢本市的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所以请注意一下用户安全，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哈。 对，那现在这个大风蓝色预警依然在预警当中，可以感受到昨天早晨的这个最低气温已经到了-11度，今天-2度，哎，你看多容易满足，哎呀，好好呀， 今天已经很不错了哈。 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大家可能就会叹一口凉气，因为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度，对，最高气温是-1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不过今天是晴的天气，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可能还会达到-10度左右， 对， 最大相对湿度只有40%，所以真的是补水、保湿，还有就是防寒保暖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确实现在比较容易满足，因为上周就是最高温曾经有一天降到了-4度左右嘛，所以你现在一看零下1度，嗨，也还好了，马上都快到0度了哈、 啊，多穿一点嘛。来看一下火热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天有人来破我们的这个左手大拇指的魔咒了哈。Billy 跟我们说，终于进前十了，第一次不一定用左手大拇指哟。来看看，第一名是简单，第二名是藏风，第三名是阿波茨的，第四名是 Nemo。第五名是灰，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哈。第六名呢是 Little Sunshine， 第七名是燕子，第八名是 Billy， 第九名是 ZLW， 以及第十名是小蜗牛。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是的啊 ，Nemo 跟我们说，你看你们说到天气很满足，我也很满足啊，只要能进前十就很知足了。但是呢，大家在相亲市场上可不能这么知足，因为你始终要对自己 这转的 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今天还是沉浸在昨天的冷笑话。日本怎么忽然转到相亲上了？ 没有没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啊，就是澳大利亚呢，他们就有很多的这个人现在是在网上交朋友的，其实跟我们很像。 对， 他们用的这个社交程序大家也听过，就是 Tinder 嘛。 Tinder、 这个、 不就是叫什么探探嘛？ 对 对 对对，就是全球十大活跃用户群之一。 是 是。 所以呢，澳大利亚的 Tinder 总结出来了，他们彼此哈，你在这个社交网络上加上什么样的标签，做出一个完美简历会更容易吸引异性。这个标签不是说哎我帅，我温柔，我善解人意这些，而是真枪实弹的，你要把自己会的东西拿出来，比如说游泳啊、冲浪啊，我会做披萨呀、还有包括会手磨咖啡呀、等等等等。 哎，听起来感觉就很吸引异性，但我觉得未必是真的真枪实弹的会了，反正拍张图片放上来 也可以，反正先写上是吗？ 对，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真的是有很多人这样的，就是我上次看到。 但你跟人家约会，然后被戳穿怎么办？ 约会会戳穿你会冲浪这件事吗？ 就约冲浪啊。 你会第一次跟人约冲浪吗？ 不会第一次，但是熟悉了之后肯定还会约冲浪，然后突然发现说你压根不会的话，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人诚信有问题，当然不会长久。 你这个人 看被我 你这个人 Tinder 的这个观念上确实是比较这个比较严谨，我只能这么说。 不是严谨， 好严谨， 自己跟别人来负责任。比如说像我们刚 刚最为严谨静瑜啊， 哎提到的这些标签哈，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像你喜欢冲浪，就像月月鸟小哥哥提到，他想先偷偷写上，但实际上自己 不会，这个会也没有关系，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冲浪板可以扶得起来它。 这个冲浪这个事儿我应该不会写，因为你要是放冲浪你得放张自己冲浪的照片吧，你觉得我会放张我冲浪的照片吗？ 你可以 PS 吗？我帮你好不好，今天反正图片 battle 我帮你 PS 一张。 我 P 了我的脸也 P 不了吧，对不对啊？ 你相信我 PS 是可以的。 当然呢，如果是让你想这个，你想让这个简历看起来更吸引人一点，你可以加上比如说旅行，这就比较简单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披萨饼、奶酪、冰淇淋、饺子啊，还有牛油果吐司之类的。当然这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社交群，哎，充分说明饺子在那边的地位还挺高的哈， 觉得好好吃不过饺子嘛，所以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那通过了解了一下 Tinder 上澳大利亚他们总结的这些比较喜欢对方身上的特质，所以也想问问你最欣赏的就是异性身上有哪些特质或者标签。比如说看到月月鸟小哥哥写着幽默或者冷笑话，我觉得算了， 幽默和冷笑我只能写一条吧，我还能两条都写吗？ 你最欣赏异性身上哪些特质或者标签，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在上班路上分享一下完美单身简历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像拥挤的餐厅里面每次碰撞的嘈杂声音，像你戴的安全帽可以保护你生命，我想我有点距离、像激烈的狂风一样随时准备翻天覆地，像白色的兔子可以一脚到天明、像嘈杂声音，像你戴的安全帽可以保护你生命，我要我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crazy and four little five little six little lazy， 作为你的完美情人我还要努力才可以，还有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baby情人，我想我有点距离。打开窗户，看到天上的云朵，飞下来说是要载我。 找哪家？ 贝壳新房12月4至12月13年中购房节，绿券、折扣、特价房，还有购房神券、滴滴红包等你抢，花样优惠一省到底。上贝壳新房，暖冬安家，好房盛会。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北京时间7:13，这里依然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想在上班路上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欣赏异性身上的哪些特质或者标签啊？ 我忽然发现我们这个标题呢，跟刚才那条这个资讯呢，还得稍微架空一点关系，因为你欣赏的特质跟标签一般未必会放在自己的简历上，而我们今天如果这个是要放在简历上的话，你会需要单独拉出来。比如说我正直善良，那这个事我一般不会写出来。比如说我男。 正直善良，你会觉得这个人，哎，他可能是正直善良，但他这么写，你会觉得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的。 但这个简历的话，不是交给就是用人公司或者交给自己老板的，你会觉得说这样写不容易。但其实你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说之前也有人总结过说，如何在朋友圈当中就向对方散发出你是单身，并且哎你还挺希望有另外一半陪伴的这样的想法。 但是你还不能直接说出来， 哎，对， 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拍一些自己抱猫猫狗狗啊，逗小动物啊，就是好想给他们一个家哦，哇，有人陪伴的感觉真好。 前八张照片都这样，最后一张照片忽然有个小孩抱了一只猫出来， 说干嘛抢我们家的猫？ 破功。 对，这样应该也不会发出来吧？ 是啊。 所以来看看大家平常在朋友圈发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你喜欢看到朋友圈当中的朋友发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特质或者标签。 嗯， 比如说蜜糖小春跟我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是天生的呀，这后期努力达不到啊。 还有酒窝， 嗯，他说有酒窝的男人好帅啊。 嗯、 他顺便偷偷告诉你，我前男友、 嗯， 我就是因为他长了酒窝，我才跟他在一起的。 那也就是你们俩在一块的时候，你盯着他的脸的时候，从来不看眼睛，只看他的脸的侧面那个部分，能不能挤出一个窝来哈？ 嗯，结果现在的老公就没有。 嗨， 嗯，你现在老公在旁边吗？请问？ 对。但是他说神奇的基因好强大，我的儿子竟然随着我们家婆婆也有酒窝哈。 哎，那你看你最爱的男人。起码有一个他是有酒窝的啊。 哦，是这样算的。 嗯， 宫野彦敏的说应该是博学和睿智。 嗯， 但是这个确实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词，但是对方给你介绍说你好我很博学和睿智， 不然你看你这样就你缺乏脑筋转弯的这个想法了。 好，来你来展示一下。 可以周末的时候去一下什么国家图书馆啊，首都图书馆啊、嗯、然后让朋友帮你摆拍一些什么自己在翻阅古籍啊。 你用的这个词一看就不是真心的，你知道。 或者这样太刻意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定位打个卡， 啊、 就是说哎，大清早的周六早上排队人怎么这么多，平时没有这么多呀，原来今天有什么什么展览或者什么什么讲座、 啊、然后对方的时候，哎你好我也在展览，但是我怎么发现国图冷冷清清， 瞬间从床上弹起来。小陈在这 Lina 跟我们说，正义善良我觉得是先吸引我的标签、嗯、因为正义代表了三观正，而善良代表有爱心。 对， 然后这些好像都不是很容易被发现、 啊、 但是于天天的这个答案就很容易被发现了。 嗯，他说做饭呀、啊、我老公做饭超级好吃，当初就是用一碗炒米饭然后贿赂我的，而且呢唱歌也特别好。哎，这些特质好像比较容易展现啊。 哎，我觉得你这么好被贿赂的话我也可以啊，我昨天正好给自己做了一盘炒米饭，算是还不错。 他是老公 啊，对不起。我败在了性别上、 哎、你也很有意思，你也不看看到底找的是什么你就往上冲、啊、 对不起我败在了性别上啊。但是会做饭这一点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标签了，所以来问问各位最欣赏异性身上的哪些特质或者标签，答案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就做了碗炒饭也算会炒饭、 那怎样，炒饭就是很香啊。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That's his style. Don't you laugh, I thrilled you. Sticks and stones may break your bones, but men on looks could kill you. Oh, oh, hey, come my way. Suka, suka, na, na. Come on, come on, eh, sale, ale. With the suka, suka, mama. Hey, brother, there's another suka, mama, turn in. The sun will rise and light in your eyes. Fire keeps on burning.Yeah. which way the wind is blowing. Ho, ho, hey, hey, now, come my way. Soca, soca, na, na. Come with my name, ale, ale. With a soca, soca, mama. Come, hey, hey, now, come my way. Soca, soca, na, na. Come with my name, ale, ale. With a soca, soca, mama. Look on me, look on me. 这首歌曲之后呢，我看到了一条留言，我觉得夜月鸟小哥哥现在已经笑到合不拢嘴了 啊！我为什么？我没看到、啊。 火火跟我们说，就冲郭鹏刚刚说的这句话，好想跟他相亲哦。 啊，哪句？ 我也不知道啊。 对， 哪句话会让人觉得想跟你相亲？ 他说应该会乐死。我刚才会说了哪句话会让大家乐死呢？ 就你说了自己可能有哪个特质什么什么之类的，对方可能会觉得比较喜欢吧。 不是，应该是我刚才戳穿你，你只会炒一炒饭，怎么就把做饭这个标签加在自己身上了？ 所以你会做什么？亮出来给我听听。 我跟你说一下，我会做卤肉饭，然后呢，我 真的 对，然后 卤肉饭， 对对对，然后我会做那个无锡小排骨。 妈不行了，我口水要下来了。 然后我会做那个 排骨，你都会烧？ 对啊，然后我还会做炸酱面。就是跟肉类有关系的我基本都会做，但是 郭鹏这个周末你有空吗？火火你先往后排一排哈，我先到他家帮你试吃一下，觉得特别好的话呢我拍照片给大家啊。喵啊跟我们说，哎，你提到这个标签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会某种乐器吧， 有道理， 因为觉得会弹乐器的男生都会比较浪漫，偶尔呢他会跟你合作一下，一弹一唱感觉好幸福哦。 是，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相对来说会弹钢琴男生的痛，虽然你会弹，但是你还得找个场地去给人展示，你知道吗？ 你搬不来。 对对对。 但你看喵啊的老公，他说我老公呢他会口琴， 哎，你看这就很好， 随便就揣在口袋里，然后想起来的时候拿出来，哎，给对方吹一首，哎，这生活就变得很有乐趣。 从背包很帅的往后转身的时候，你以为他要拿出一根烟，就啪拿出一根手口琴开始吹了起来。 哎，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个要不要加入我们的早修大乐队啊？就我们现在还挺缺乐手的。 是是是。 你们两个互相浪漫之外，就也给我跟郭鹏伴伴音好不好？ 毕竟我们现在只招到一位三角铁是吧？而且还不一定打得准，对不对啊？ 那来看看大家更多的一些答案哈。可能 Kiss 就提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喜安慧。漂亮， 你看这一组如果相亲的话啊，你好，我的特质呢就是正直善良，我的特质就是贤惠漂亮。 对，两个人可以握握手去喝茶了。 对， 西然跟我们说，我比较欣赏有责任感的，拒绝妈宝男。但是这挺难展示出来吧，得相处。 对，妈宝男他不会马上就告诉你啊，对不对？他相亲毕竟再妈宝男也不会带着妈妈来吧。 但其实有一些地方你是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发现的， 比如说 朋友圈当中啊，你会发现说，哎，就是他经常会跟你聊天的时候提起来说，我妈跟我说什么什么啊，这件衣服怎么怎么，她说哎，我妈给我洗了什么，我妈今天又跟我说了什么，就是大概十句话当中有 我妈说 都离不开我妈说，这个句其实有点可怕了。 是，所以呢妈宝男们也得注意一点啊，自己平常收敛一下。 就不说我吧，我 以后就说我说， 那谁跟我说过， 那个我大姨说，我二姑说，我就不说我妈说。 那就发现也挺可怕的，这不叫妈宝男，这叫亲戚男了。 对，所有亲戚都上阵哈。 来问问各位，你最欣赏异性身上的哪些特质或者标签，或者说你平常在朋友圈当中展示自己生活的话，或者看到别人展示生活的话，会觉得对哪方面的特质比较容易被吸引到呢？可以继续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江大河昨天晚上开播了哈，曝光了由雷佳来献声的片尾曲 MV《时间走过》。另外呢，男主角王凯还特意的减重，回到了如歌时代哈。 那这部剧呢，通过对宋运辉，也就是王凯来饰演的，还有雷东宝是杨烁来饰演的，以及董子健是来饰演杨洵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三个男人一台戏，那这次邀请到了，你看王凯啊，还有杨烁啊，还有董子健啊，都可以被形容为当红的炸子鸡了啊。 是。 那三个人这个故事线呢，分别折射出来，你看名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昨天下午，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另外，本市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用火安全，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转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中关村东路北向南方向，中关村南路到知春路、双榆树北路到北三环西路辅路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静瑜继续给大家推荐一款早餐神器，让我们早晨起床轻轻松松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顿早餐。你刷牙的时候，它就在替你准备爱心早餐了。其实昨天提到过的电煎蛋锅也是可以蒸蛋的，但为什么还要再专门买一个蒸蛋器呢？原因是它具有计时功能，当拿捏好了你喜欢的熟度，鸡蛋好了之后就自动断电了，也是非常方便的。并且有的时候啊，你可以在蒸鸡蛋的同时再放几个小馒头，一下子搞定两样东西，效率倍增。所以就让蒸蛋的归蒸蛋，煎蛋的归煎蛋吧。有的时候啊，实在不想起床做早饭，那么在起床的时候花2分钟，在蒸蛋器里面放上鸡蛋和牛奶，定好时，出门的时候就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鸡蛋加牛奶了。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有了这款蒸蛋器，我就不用跟路边的小摊下个路口见了。 高架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临时放映收音机，你听几点几？大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大小雨还没到对的时机，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提供丰富营养早餐之外还不够，还要想办法帮大家省时间的早安音乐秀。 这段贯口啊，来来来来，666，双击666，老铁啊！ 大家也没发现，从上周开始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魔咒，就是现在已经不沉浸在怎么好好做早餐了， 怎么 现在沉浸在如何利用高科技的手段来帮大家省时间。 我刚才特别特别惊喜，因为我上周刚刚买了一个那个蒸蛋器，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必备的，就除了就可能你不喜欢吃煮蛋或者蒸蛋之类的，你还可以拿它来热一下那个包子呀， 对对对， 或者小馒头啊，就是那种的。 但是展示也需要有技巧，比如说这个时候你拿到一个蒸蛋器，如果你蒸出了鸡蛋之后，你把它剥开皮，然后呢放在一个特别好看的盘子里，这可能别人觉得会对你好感度加分，是吧？忽然你发来一个刚刚寄来的蒸蛋器，哈哈哈，我又来了蒸蛋器。对方可能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应该是宅吧，特别宅哈。 是啊，这么想要省时间啊。 对。 那么今天其实早安音乐秀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最欣赏异性身上的哪些特质或者标签。刚刚呢，我们放了一首王凯演唱的《大江大河》，这也是他主演的这部电视剧，昨天晚上开播了。 是。 弦子说我是声音控啊。哦，遇到王凯还有月月鸟小哥哥。 哎呦，不好意思。 你为什么要并排说这？我不念， 就我跟王凯差不多的声音，我差点说我跟他差不多，哎呦，真是啊，是这样的，声音控的话都控制不住自己，哎呦，我也不好意思念了，你来念吧啊。 再加上还会做卤肉饭和炸酱面，更完美了呢。 哎呦，你看今天我这个标签好像人设做的还挺成功的，是不是啊？ 但还有啊，你看太子说的。 他说异性嘛，比较吸引我的是活泼点的、可爱点的、乖巧点的。就是基本就是这个样子的这种特质，就是我最喜欢的呀。 基本就是我这个样子是吗？ 对，就是啊。静瑜就是特别乖巧啊，特别可爱， 所以显得咱们俩今天就是各种在挑，大家觉得就是在说我们俩的这种。 不能这样啊，你也得挑点自己没有的，对不对啊？ 就我好好想一想吧，这样。 确实没什么没有的，是吗？ 那不，今天呢也是我们图片 battle 的环节，各位别忘了发送关键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参与我们的 battle。那么第一轮放出的照片呢？哎，静瑜今天先来了啊。 是。 大家发送一下，我能，就是我可以，我能两个字，我能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 就可以收到你知道我身上的那些标签。 对。 哎呦，我身上的标签太多了。 今天咱们俩算是标签 battle 是吗？ 对，标签 battle 啊。 对。 顾文叶明也说我了，你看静瑜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你刚刚说的这四个吧，我应该只会看书，其他大家都不太会。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这个叫什么鸡蛋炒饭样样稀松 啊。对，大家发送一下我能就可以看到，哎，我其实真的还可以做点什么哈。 是。 那月月鸟小哥哥的图片呢待会儿放出，别忘了待会儿看到的时候告诉我们你该站哪一队。 哎，我能大家先去看一下静瑜所身上掌握的很多的技能和标签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陈汉典也发一批了。先不要，最近呢是在北京举行，先不要，那到底要不要呢？ 哎，所以他现在给自己贴上了歌手这个标签，真的是让我还挺奇怪的。 哎， 我先问问你，对于陈汉典的既有印象，或者说你列举他的三个标签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这个模仿。 对， 首先应该是模仿。 对， 第二就是搞笑。 对，搞笑艺人。 对。第三呢，就是这个小 S 和蔡康永身边的那个 小跟班儿， 对，万年助理啊。 是，那他现在呢，其实除了往戏剧方面，比如说你像拍一些电视剧啊、电影之外的，现在居然已经开始要当歌手了，所以真的就这个野心很大。不过呢，最近的这个同名的发布会呢，先不要，最近在主打的时候也把主打歌放出来了一个很大的消息，因为你刚刚提到第三点的这个标签嘛，就是说蔡康永跟小 S 的助理，所以这次也真的是他们俩都非常给面子的，来出演了这个同名主打歌的 MV。 所以你看啊，这个人生是不是啊？这个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胖，是不是啊？陈汉典现在这个演个这个 MV， 这都是些什么？ 演个片子都开始请蔡康永和小 S 过来出演了，对不对啊？现在变成他俩给他助理了，有没有哈？ 那这次的 EP 首播的两首主打歌分别是《先不要》和《爱情有你》。但是你听到接下来的这一段话的话，你估计会更生气，因为不仅仅是小 S 跟蔡康永来出演 MV，刚刚我提到的另外的一首歌叫《爱情有你》，这首歌的 MV 居然他跟侯佩岑一起演， 什么？ 而且还搭档演情侣， 我不能接受。 侯佩岑跟陈汉典搭档演情侣，这首歌叫《爱情有你》，然后另外一首《先不要》请到了蔡康永跟小 S， 凭什么？我就想拍桌子。当然了，汉典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哈，大家也通过这首歌曲来挖掘他除了搞笑艺人方面，在歌唱方面的一些才华。我们来听到的，就是他跟侯佩岑演情侣的这首《爱情有你》。 的大众脸也不是我愿意，如果你更靠近我再看仔细，那还不如戳瞎自己的眼睛。和你我说不要再嫌弃，跟丑男在一起你会变美丽，反正压抑要再把眼睛一闭，你就是我的唯一。爱情有你有你有你，照相没记忆，长得大众脸也不是我愿意，如果你更靠近我再看仔细，那还不如戳瞎自己的眼睛。和你我说不要再嫌弃，跟丑男在一起你会变美丽，反正压抑要再把眼睛一闭，你就是我的唯一。爱情有你有你有你，不会有你有你有你，如果你需要我给你 anything， 我是你最阳光的工具。爱情有你有你有你，不会有你有你有你，点歌为你，点歌在这 KTV， 不为评判加一首小幸运。 这样的编曲风格，是不是觉得应该唱一首《今天走过这间咖啡屋》？ 哎，我想到是这个夏天，夏天要笑过去 啊，都是一类的 秘密一大等 等。对对对，这首歌曲来自陈汉典，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他在《康熙》当中啊，被小 S 和蔡康永啊拿来各种开玩笑。 是， 现在呢也已经跟侯佩岑一起搭档出演 MV 了。那刚刚的这首《爱情有你》呢？就大家又问说侯佩岑怎么了，为什么让你这么激动？侯佩岑不会让我激动。 对， 侯佩岑跟陈汉典演情侣会让我觉得很激动。 对，这应该是会让我觉得很激动吧，毕竟他也算是迈上人生巅峰的人了，对吧？ 但是侯佩岑是我的，也算是我的女神啊，所以我觉得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毕竟像他说的，爱情有你有你有你，不会油腻油腻油腻。 哎，也有道理哈， 油腻的中年大叔的那个油腻。 不过这么说来的话，这首歌曲还真挺油腻的。干嘛直接把油腻这两个字搬出来啊？ 所以你有没有做好呢？待会儿。 大家好，我是毛B，很荣幸成为银联补贴大使，一毛钱都不容易，双十二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大家好，我是毛B，很荣幸成为银联补贴大使，一毛钱都不容易，双十二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汇集创新科技，预享纯粹驾距。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采用智能水平对置发动机、全球化平台，并最新配备驾驶人监测系统，让操控激情尽情释放。4008184860。 斯巴鲁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五楼。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 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王府井工美大厦64周年店庆了，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快收拾手中的旧金饰，来王府井工美大厦换新吧。 皮草盛宴，超低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卖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所以各位准备好了吗？刚刚发送了一下我能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有收到静瑜的两张照片。 是 刚刚我们开个玩笑，就问叶敏说，你看静瑜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说琴棋书画这四个我应该只会看书了吧。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号就说了啊，琴棋书画说的是书法不是看书， 那一个都不会了。 书法应该也会了，毕竟日常有写字是不是啊？ 字写的超丑，你知道吧？ 那我觉得你还是去练练棋吧，因为五子棋也可以充数一下。 啊，五子棋我可以， 五子棋可以啊。 所以人家这个棋应该是围棋吧？咱俩就是琴我可以。 哎呀，怎么办呢？琴，我是那口琴啊。 什么口琴？但是琴呢，真正厉害的还是月月鸟小哥哥，我要甘拜下风一下。 嗯， 那大家如何可以欣赏的月月鸟小哥哥在弹琴时候形似像那个 什么？我怎么了？ 啊，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我会”两个字、哎、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的 battle 关键词已经全部放出了， 分别是我能和我会。刚才有个朋友呢说我不能，我能不能，我到底怎么能？哎呦，算了，我放弃了。不能这样啊，只能发送“我能”或者是“我会”这两个字都可以哈、啊。 我能和我会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标签大 battle 啊、嗯、你到底站哪一个人呢？ 哎，是的。 嗯，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悲伤的消息，这是英国传奇的朋克乐队嗡嗡鸡，他的主唱皮特谢利在当地时间12月6号因为心脏病去世，终年63岁。 嗯，在嗡嗡鸡乐队的最著名的单曲呢是1978年面世的 Ever Fallen in Love with Someone You Shouldn't Woo、在他们解散之后呢，皮特谢利也曾经个人发展，他的单曲 Homo Spin 曾经在1981年呢是登上过美国的公告牌的排行榜啊。 嗯，那1989年的这个嗡嗡鸡乐队是重组了，从1978年首张唱片算起吧，他们一共发行了9张唱片，而最后的一张2014年还在发啊，这张专辑叫做 The Way， 现在也算是一座了、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刚刚月娘小哥哥跟大家介绍的他们最著名的这一首单曲，来一起怀念他吧。 Never fall in love with someone you shouldn't。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嗡嗡鸡的一个代表作，我们也借由它来怀念一下它的主唱皮特谢利。那刚刚大家发送了一下我能或者我会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已经收到了近于一个月月鸟小哥哥这一轮的这个标签 battle。 我已经看到了 iRuff 跟我们说，哎呦，弹琴那张的感觉应该换一个二胡更加合理。 我自己也觉得啊，我本来不想放那张图片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自己的手机当中只有这一张弹琴图片，然后其他图片当中呢就是看起来会更加的 这什么什么。但大家对于这个就是卤肉饭还都是好评不断的啊。 卤肉饭吗？ 对，就觉得卤肉饭要比弹琴好一些。 哎，你不能这么说呀！ 配合这个小哥哥的形象啊， 是 Nicholas 说，哎，这波 battle 要果断的战静瑜了，因为这就是我喜欢的女生的样子。 对，剃个头说，其实静瑜应该放一张潜水的照片，这样的话大家肯定会赞扬你呢。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你潜水是捉鳖去了吗？这夸奖你应该并不高兴吧？ 就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这不都是偶像剧男主角应该为女主角做的事吗？ 对，然后结果 我自己都会了，我要干嘛？ 你自己 我要给我的男朋友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而且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就是静瑜穿好了全身的这个潜水装备，然后教练说：“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干嘛去？”“捉鳖。”“ 下五洋捉鳖。”对， 捉鳖。 其实我有，但是呢，这张照片就穿泳装就不太合适。是，哎呀，不发了，不发了。 你这么说的，那下周发一下。 不， 周五怎么样啊？ 周五什么呀？周五，周二我们来一起图片 battle， 周三呢，我们又是有小视频的 battle， 周四的时候我们呢会带领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 但是我们每天都有歌唱北京。 是，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当中的一首好歌。 哎，这个歌曲的征集活动开始以来呢，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积极的响应。本月的13号，歌唱北京呢即将开始复评的工作。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入围歌唱北京活动的优秀作品，来自于这个石顺义作词，胡旭东作曲，陈思思演唱的《祝福北京》，我们来听听看啊。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当中的优秀作品，由陈思思演唱，石顺义作词，胡旭东作曲的《祝福北京》。 对，刚才呢，我在听到那个前奏之后，忽然发现我刚才那个轻轻的听听看有点不合时宜啊，听听看， 这样呢就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声音特色 啊。 那没有张总厉害 啊？对，不，月月鸟小哥哥呢，除了声音好听之外呢，做饭也特别的好吃。你看魏小念就说：“哎呦，等红灯的我看月月鸟小哥哥的美食卤肉饭都饿了。” 哎呦，谢谢，但是他也说了，女生

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的8:07，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哎，刚刚大家有发送了一下我能或者我会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 是的， 今天我们是有标签 battle 的，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看看你最喜欢异性身上的哪些特质和标签，同时也别忘了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到底要站哪一队了。 对，看看我们俩身上的标签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俩分别是两种风格，就是我觉得应该我怎么感觉是一个你主外我主内的感觉。 你真实， 说我真实，但是有人说我在摆拍，你知道吧？ 但还有人只说了，说就是如果只听声音的话，你的标签还可以加个小鲜肉呢。 郭鹏的标签可以加小鲜肉， 就是碗里的那个， 谢谢谢谢， 对，就是那个卤肉饭里面的那个小鲜肉，对， 那个是鲜肉，那是卤肉， 卤过的鲜肉啊。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 好了， 中国电影资料馆最近发布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哎，看看跟你心里想的是不是一样？ 是，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的初冬档中国电影市场的综合表现平平，只有饶晓志导演的《无名之辈》实现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这部电影呢，是利用了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展现了底层人物的生活、生命状态，笑点和泪点共存，在故事的喜爱度啊、类型创作啊、演员表演以及视觉效果等指标当中，都得到了最高的评价啊。 是，那这部电影呢，当时在电影院一开始上映的时候，也是被大片各种压制啊，但后来也是因为自来水的情况，后来翻红，而且呢，票房口碑达到了一个双的丰收。 没错。 那在这一部《无名之辈》当中，可能大家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任素汐饰演的那一个角色，当然在这部电影当中，她也演唱了两首插曲，哇，每一首唱到那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催人泪下的感觉。 任素汐的演技真的超级炸裂啊！ 等一等，这首歌来自任素汐。 再等等，乌云背后的月亮等着风，等着风，等一等。再等等，窗台外面的花朵等雨声，落雨声，我在等什么？是在等冬去春来，还是等一树花开？是否时光太快？冬去春来呀，时光太快。等一等，再等等，路上行人的脚步太匆匆，太匆匆。光太快，冬去春来呀，时光太快。 山丘，淌过河流， 币，很荣幸成为银联补贴大使，一毛钱都不容易，双十二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大家好，我是毛币，很荣幸成为银联补贴大使，一毛钱都不容易，双十二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清空购物车不如买辆车，广汽本田大型豪华 SUV 冠道送惊喜，即日起买冠道240 Turbo 享最高36期零利率，还有7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如何让科技更懂驾驶？ 2.0T 可变缸发动机配合时速变速箱，赋予动力随需应变的智慧。如何让科技更懂你所需？移动互联体验 Q 搭载 OnStar 安吉星，随时随地响应你的需求，智能车生活触手可及，科技突破想象。全新一代凯迪拉克 CT6 现已智享上市，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21%活动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行指定信用卡境外消费，单笔返现最高可达21%。新客户境外首刷还有10%返现优惠，更有长城国际卓君卡境外消费笔笔返现1%，境外 WiFi 免费租等多重惊喜。出国旅游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哇，刚听到这首来自任素汐的《等一等》，真的对于这种演技又好、唱歌又棒，而且完全投入到角色当中的女演员，没有抵抗力， 超级没有抵抗力。而且任素汐，我觉得算是近年来第一个，我觉得是不完全靠脸。不能说完全，不能说完全不靠脸。 你这个话很得罪人啊，岳岳小哥哥。 不完全靠脸，你看我这个话，不，我这个话觉得很有求生欲啊。 那对，对，求生欲也算是你身上的一个特别好的标签了啊。 是的，是的。 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最欣赏异性身上的哪些特质或者标签？那么像炒葱，他提到了说，岳岳娘小哥哥，你刚刚我发了一下“我会”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收到了你这两张照片。你这种为什么要戴着帽子呢？这种不应该把帽子摘了放在琴的前面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炒葱。因为一般我们是弹完以后，然后再拿着帽子走一圈 啊，还等 对对对对， 这个操作666哈， 是啊。 当然了，除了今天来站我们俩的 battle 之外呢，也来问问大家，你最欣赏异性身上的哪些特质啊？ 嗯， 大兵说我会吹口哨，这你们刚刚说的那个乐器特长， 对， 当年就靠一曲《同桌的你》把同桌变成了孩儿他妈。 你还会别的曲儿吗？如果你会的话，我们觉得你可以来早安音乐秀的这个乐队来试一下。 对，我们早秀大乐队的口哨、啊。 如果只会一首《同桌的你》，那就还是把同桌变成。 孩儿 他 妈，对对对对对，再可以变成孩儿他姥姥，孩儿他奶奶。 毕竟刚才静瑜一下就来了很多大姑，知道吧？ 对对对， 很多大姑都很关怀。 对对对，有很多大姑过来了。 对， 芋头跟我们说，婚前要善良、懂才艺、有风趣，那婚后呢要顾家、懂生活、有品味。男女通用，再加上一句哎呀概括我自己也不为过了。 哎呦，真是我们早音乐秀的这个果然是粉如偶像呀啊，和静瑜的这个特质都是一样的。 是什么意思？ 刘一阳说，我最欣赏的就是什么都会修理，什么都难不倒。 这不就是我吗？ 你还什么都会修理吗？ 我修理小能，我开学第一天帮我们学校就我们班里面的6个女生宿舍全部都装好了那个路由器。 啊，那还真的不是挺不错的、啊、 对，就家里什么的东西我还曾经自己捣过石灰粉去糊那个墙面。 是，然后呢结果怎么样？ 就会发现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做吧。 拿手是不行的。 谁会用手、啊、 我忽然想起了我忽然想起了我二姑父很会坐小凳子，就是经常会拿些木料。 咱们今天有大姑跟二姑父。 对，你听我说，然后 待会儿三舅还会出场吗？ 然后我弟呢就出来，就我弟小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牛的一句话，说我爸是全世界最会坐小凳子的。 嗯，好厉害啊！ 好冷， 就昨天冷笑话现在还没讲完吗？ 好吧，我们赶快进入这个、啊、 硬转一下，硬转一下、啊， 硬转一下。 最新一周的英国流行音乐专辑榜当中，英国的独立摇滚乐队 The 1975是收获了他们的第三张冠军大碟。 对，他们的全新录音室的唱片《A Brief Inquiry into Online Relationships》在上榜第一周呢是空降榜首，这也是他们连续的第三张冠军唱片了哈。 嗯，那与此同时呢，在流行音乐单曲榜方面，刚刚提到的哈，像美国当红女歌手 Ariana Grande 的她的那首歌曲，对，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放过很多次了， 是， 那也是在领跑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The 1975当中他们的这张新专辑的一首歌曲，叫做 Give Yourself a Try。 嗯，音乐来的恰到好处。 境外消费返现21%活动正棒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行指定信用卡境外消费，单笔返现最高可达21%，新客户境外首刷还有10%返现优惠，更有长城国际卓君卡境外消费比返现1%，境外 WiFi 免费租等多重惊喜，出国旅游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嘿，您家这是变魔法呢还是怎么着？三天不见，家就装修了一遍。 哪儿啊，这全靠了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定好设计后施工只要三天，边装边住都不用搬家。 厉害了，这墙壁吊顶背景墙装下来得多少钱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吊灯呢。具体的你打010-855-3056问吧。 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刚刚有提到饶晓志导演的《无名之辈》是实现了口碑跟票房的双丰收哈，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票房的一些电影高分影片还是就是得到了大家的一些满意的，比如说像《我不是药神》啊，《红海行动》啊，还有《你好之华》呀，等等等等的。 是， 当然了，2018年的这个电影档还没有收官，因为在本周五还会有一波新的影片上映。 嗯， 想要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美国悬疑片《网络迷踪》也将会在本周五在国内上映。 是，这部电影呢是讲述的是16岁的少女突然人间蒸发。父亲呢是通过破解女儿的社交网络密码展开了追查的故事，整个故事呢全部通过电脑桌面来展开，观众呢是会跟随着他移动的鼠标来切入到互联网当中的不同空间，抽丝剥茧的去揭示故事的真相啊。 对，那这种主人公同时获取线索的视角也让影片的悬疑感更加真实一些了。 是，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叫做女孩。女孩除了要给自己身上贴上各种惹人喜爱的标签之外，也要懂得保护自己。 青春期要承受很简单，也只不过就是习惯把长头发剪短，变得都是善良不可爱，绝了心要分开，偶尔又想起来，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您好，买单。 你付1万就行了。

的浪漫陷阱。 Super Love 来自魏巡，我们也是超级超级喜欢各位的早安音乐秀，8:37，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静瑜今天怎么词儿这么多？什么叫超级超级喜欢各位、 就看到大家回复就觉得很开心啊， 很开心啊。 今天来跟大家聊了聊，就是你最欣赏的异性身上的那些特质或者标签，包括我们两个也分别发送了我会还有我能，进行了一个这个标签的 battle 啊。且不论大家现在先站谁啊，就大家这种有才的程度让我真的感叹。看雨后说，我能的我全会，我会的我都能。 好像这句话还没什么毛病、 没毛病、没毛病，正说反说都是你。 对，然后这去奇葩说，我估计你应该能变得挺好的哈。佳佳说，异性最吸引我的是他的幽默啊，他是个贝斯手，站在舞台上开演唱会的时候，但很奇怪啊，就是他是个贝斯手，在舞台上开演唱会的时候，应该非常帅，很有魅力， 高光时刻， 结果还有幽默， 就台下还很幽默。 对啊， 你就像月月鸟小哥哥，声音很好听，还会做卤肉饭。 这个放在这个语序感觉， 夸我， 就像静宇姐姐，就是这个长得特别好看，还会跳伞， 还会跳伞，哎呀，我每天闲着没事展示这种才能干嘛？ 我每天闲着没事也不是天天做卤肉饭、 可以的，卤肉饭可以天天做、 拆台二人组啊。 苍年之手跟我们说，我对会撒娇的女孩一点抵抗力也没有。 你是不是特别会撒娇？ 我哪里看出来了、 你毕竟是妈妈上次说，哎，你也需要有的时候温柔一点啊，静宇。 你说谁？不是，他说你脾气不好。说谁脾气不好？而且还补了一句，他说不喜欢特别知性的。你看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知性女主播呀。 不好意思，静宇，这个知性女主播应该是2017年以前的标签。 人家才不会撒娇呢。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啊， 对不起啊。 这个昵称说，那我妈妈挺好的。小的时候呢，就是他说呢，妈妈给自己的标签呢就是。特别的 贪玩， 对、 就你好好玩就可以了。 哎，是的， 长大了之后女朋友怎么惯你啊？今天来继续，大家可以发送一下你最欣赏异性身上的那些特质或者标签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 同时也别忘了发送我能和我会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加入我们今天的标签 battle。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动画喜剧电影《绿毛怪格林奇》呢，将在本周五正式登陆中国内地了。潘粤明呢为片中的格林奇来配音，而英文版本当中呢为他配音的则是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啊， 是的，之前的时候就跟大家介绍过哈，这个绿毛怪格林奇呢，大家是期待已久了。原版的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来加持呢，中文版最终呢还是挑选到了潘粤明。潘粤明这一段时间呢，还真的是蛮多的在社会当中出现的一点，不是因为他演戏，也是因为参与到了很多综艺节目当中。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跨界歌王，我们听到了就是潘粤明要在雪地上撒点野了。 哎呦，你这个推的也是挺撒野的。摇摆不定、 来感受一下潘粤明，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 我迎着风雪跑在那逃出音乐的道路上，别拦着我，我也徒有一伤，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肉，给我点血，换掉我的耻辱刚一如铁，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啊，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我不知道我是走着还是跑着，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刺激，大夫老爷，给我点爱我的护士姐姐，快让我哭啊，快让我笑啊，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这车堵的 啊，拉拉链，我一下就拉回到了去年二月份看这个影片的时候，特别特别好看。 我不想跟你聊这个影片，主要是想聊最后堵车的那一部分啊。你看现在天这么冷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不管是坐公交还是坐地铁，在外面走的那一段，都会觉得说这是要人命的最后一公里。但打车的话，又觉得哎呀，一堵车的话又很贵，超出自己的这个负担水平。 骑单车啊。 都跟你说最后一公里冻死人，你还要让我骑单车？ 就骑单车还可以，就相对来说会少冷一会儿啊。 什么叫少冷一会儿？可是冷的这个程度会更加剧一些， 好 吗？好， 那你有什么办法吧？你说。 就是打车，但是呢，当然说要打便宜点的车。可是这个车到底有多便宜呢？就是不要钱的出租车。 零元啊。 然后你肯定会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但这个在日本现在已经有一家公司在启用了线下的租车软件，是真的不要钱。 哎， 那大家会想说，那如果真的不要钱，大家岂不是去疯抢了吗？那他的收入到底来自于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客户呢在主要城区呢借助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平台 MOVE 来下单，就有可能会获得这种零元出租车的服务。车辆如果在特定的区域当中行驶，是不向客户收取费用的。运营方的收入呢来自于赞助商和应用附带的广告，也就是说呢，跟现在的这个很多的网络平台啊什么的差不多。比如说你要看一条视频，虽然你不用花钱，但是广告长达三分钟。 是，那你看了广告，这广告商其实相对于来讲已经帮你付了钱了。 对， 那同样的这种打车模式也是，虽然说你没有直接付钱给这个出租车司机，但他其实已经通过这种车身广告，或者你坐在车内的时候，接收到的这个广告的信息，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付费的目的。 提问，你猜第一家广告商是什么？ 什么？ 方便面广告商。 所以可以在车上吃方便面吗？请问一下司机师傅。 反正如果无人驾驶的话，还可以的啊。 所以呢，有人也认为说这种模式可能会撬动日本出租车行业的一个改革，且看它大概试行下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吧。 哎呀，万一如果是叫车叫 叫了半天以后还不来，我还是腿过去吧，我觉得反正就一公里 了。我以为你要说还是买一碗方便面先吃一下吧。 也可以啊。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了聊你最欣赏的异性身上的哪些特质或者是标签，包括我们两个也发送了一下我能或者我会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来展示我们两个个人的一些标签。 是， 哎，其实比如说给你三个关键词让你描绘一下自己的标签，就是阐述一下你的完美简历，你会选择什么？ 我吗？幽默。 幽默这个算对、毕竟冷笑话都还挺冷的。 幽默，然后除了幽默以外其他就 幽默 对，也不能都是幽默， 真厉害。 应该是这样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幽默然后知性。 知性好了，我们来跟大家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来来，你说你的三个词，你来说。 这个机会我不给你了，我收回来。 你先说你的三个词啊。 你说完知性之后，我不好说了，怎么办？ 没事，你先说知性吧。我知道，我刚才抢了你一个词儿。 就包括像其实我今天贴出来的这个照片哈、大家发送一下，我能可以看得到的。 都很 知性的。我觉得首先是好奇。 那好奇。 对，就永葆好奇之心嘛，就看到新鲜的东西，我都会想去尝试一下。 海绵宝宝、 还有一个就是善良。我自认还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 然后呢？ 你看，跟你搭档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跟你。闹掰， 对对，然后从来不戳穿我啊。 对对，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还有一点就是聪明， 聪明 厉不厉害？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你今天的那两张照片是如何展示你这三个特质的？ 聪明啊， 就聪明我才能跳伞啊。 对对啊，还有聪明的话，你看我滑雪滑的，哎，我都能站直。 不错，很好啊。 今天呢，其实来分享了一下各位身上最喜欢的异性身上的特质或者标签，其实也可以想一想自己啊。当然，贴标签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你看到对方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就包括你像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所有的星星都落到我的头上，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所谓的标签什么的都不重要了，而这个人就是你心目当中的 Mr. Right。 说太对了。所以呢，我觉得刚才静瑜虽然说了三个关键词，但其实你知道你最近留在我脑海当中的标签什么？ 你最好慎重一下。哎呀，我就跟你说慎重一下，明天的视频 battle 还想不想录了？ 明天视频 battle 我们再见了啊，各位。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那大家可能都很盼着冷空气过去，天能暖和点，但是呢，冷空气补货了。昨天夜间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已经杀进了北京，今天气温又要降到零下八度了， 太可怕了。最高气温呢也将重回冰点，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了。再来说一遍啊。用大姑一般的温暖跟大家说哈， 大姑，你大姑父吧，你还是好了。我是静瑜。 好，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 还要走很长的时间，千万不要把我甩在你身后边，我和你要去闻闻新鲜的春天，感受阳光洒满肩上的夏天，整个世界涂着金色的秋天。